时光匆匆飞过，重回首，欢欣不再，独自重拾旧恩爱。试问爱，试问爱，今何在？人生千般失意，人海孤舟相载，但愿重觅梦中爱，却令我只有爱。花儿谢，渐渐跌落的我可奈，苦浪头残留下。谁话命里应该？人生千般痴爱，如埋首，光阴不再。但愿仇恨尽逝去，要面对崎岖，抛空眼泪。难令恨爱分开，重回忆光阴不再，情何苦伤心的爱，但愿能在梦中见你是我，也是那悲哀，心里永在。